撒母耳传的第三讲，撒母耳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今天我给他的题目很有趣，很有意义，叫做耶和华的言语异象稀少。耶和华的言语异象稀少，这句的经文在哪里来的呢？在属于撒母耳上的三章一节，我们刚才都读过，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的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不常有密事是和合本的翻译，圣经新译本是用到异象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每当神的话与神的密事稀少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的审判在圣经里面重复的出现。例如诗篇的74篇9节、以西结书的7章26、阿摩斯书的8章11至12节和尼加书的3章6节都是这样说。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就在士师记之后的时代，是吧？撒母耳传所讲的时候，士师记是什么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偏行己路的时候。士师记一共是大概300多年，每个人都是做自己认为啱的事，是充满了罪恶。虽然神是有差派士师去到以色列人那里，但是神的话语他的异象可以讲得是很稀少。直至到撒母耳出现的时候，神再次是向以色列人来到讲说话。这个同埋在说两约之间，就是新旧约之间的时候很相似。有成400多年，神是没有任何的密事是给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言语，直至到耶稣基督在新约出现。有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和撒母耳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亦都讲撒母耳记介绍的时候，我讲过耶稣基督和撒母耳都是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吗？摩西自己呢，当神差派摩西去到以色列人那里传达他的话语，以色列人正在说埃及几多年啊？400多年，你说相不相似啊？所以耶稣基督和撒母耳真是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而撒母耳是比较近的预言，但是耶稣基督呢是比较远的预言。我时时都说在说圣经里面的预言很多都有近和远的预表。人民怎样，领袖都是怎样。一个国家若那个领袖不能够对神专一，就是好像大祭司以利一样，他纵容两个仔，他不尊敬神，结果怎样？他不能够向神专一，反映出人民都是一样。在树撒母以上的一章和二章，我们见到以利加拿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太太没有仔生，他就立刻找二奶，是吧？娶二奶，就是对的妻子不专一，以致我们见到亦都是反映出当时的领袖亦都不能够是向神专一。我们现在美国年尾就会大选了，是吧？有很多人说喂，又是这两个候选人啊？有没有一些真是合适的候选人啊？为什么选来选去都这两个，个个都认为不是好的候选人？喂，我们应该看回我们自己，其实可能就是美国的人民出现了问题，以致领袖都出现问题，这个是圣经教我们，是吧？其实我们很应该是好像哈拿一样，来到是为美国来到祷告，我们首先是由自己做起，要改变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以致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社区，以致我们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国家，是吧？所以人民反映出领袖，这个真是圣经的教导，在圣经里面重复地出现给我们见到。哈拿得到了撒母耳之后，他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他就用诗歌来赞美神。很多人都不明白 将自己或者将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和赞美神的关系。其实我们见到这两样东西是一起重复地出现在圣经里面。昔日以色列人当他们将他们最好的带去圣殿献给神的时候，他们都会唱诗歌赞美神。我们见到大卫呢，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是作诗歌来到是赞美神，所以诗篇里面是充满了大卫的诗歌。我们在下一年就会讲大卫的事、大卫的故事、大卫传，是吧？今年英文堂和国语堂都会讲诗篇，唯独我们粤语堂不讲，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下一年就会同大家讲大卫的故事，是有很多大卫的诗篇是要同大家分享，然后我就会揀一个时间专门是讲诗篇，所以我们今年讲到的次序是有少少是调转了。还有例子呢，耶稣基督当他是要将自己献上，帮我们成为我们的献祭，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之前，他在说最后的晚餐和门徒一起唱诗歌，马太福音的26章第30节。还有呢，使徒行传里面，无论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无论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6章，当他们被捕入狱，当他们被殴打的时候，他们怎样啊？同样是唱诗歌来到赞美神。今日哈拿得到了撒母耳，他将撒母耳献给神，同时他是向神献上他的诗歌，在说撒母耳上的2章1至11节。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祷告前我们先要赞美神的重要性，因为赞美神是能够帮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荣耀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的上面。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见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明白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个正确的观点。在这个时候祷告，我觉得是先至是最好。哈拿他的赞美的诗歌，他是高举神的荣耀。在说圣经里面有3个诗歌都很相似，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哈拿的诗歌撒母耳上的第2章，另外一个就是大卫他的赞美诗歌在撒母耳下的22章，还有玛利亚在说新约路加福音的第1章亦都有赞美诗。3首诗歌都有很相似的地方，都是讲出了3点。第一点就是神给人的恩典是人所不会接受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3个诗歌都讲到赞美神怎样帮助他们胜过他们的敌人。还有第3点呢，就是神用不可思议的神迹奇事来到是达到这个目的。玛利亚的诗歌和哈拿的诗歌是特别的接近，特别的相似。其实哈拿的诗歌、赞美的诗歌可以讲得是有个大纲，一共是有5点。第一点，只有1点是关于他自己，就是讲到他主内的喜乐，唯有这一点是关于他自己，撒母耳上的2章1节，其余的都是关于神。2至3节是讲到第二点，是讲到神的权柄、神的权威。第3点是4至8节，是讲到神的恩典。第4点8至10节是讲到神的保护。而最后一点10至11节是讲到神的统治。我没有时间和大家来到详细讲哈拿的这个赞美诗，因为有很多的经文我想是讲。今天我会讲第2、第3章2章书，很多经文，是吧？我们都不能够将这些经文完全读完，刚才我们只不过是读了一个部分，主席已经说很长了，是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知道我是讲哪章哪节的时候，就先读了，然后你走来听我讲呢，这个信息就会更加事半功倍，是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先读了经文先。 其实我们都很应该是有读经的计划，我们都很应该是有一个读经的习惯。最好就是你知道我讲哪章，你就先读了，然后先回来听。我们见到当哈拿祷告，神就回应。哈拿去到圣殿，本来是以一个破碎的心去到圣殿，但是当他愿意服从神，行在神的旨意，向神来到祷告，神就给了他一个仔，就是撒母耳。哈拿和他丈夫以利加拿，当撒母耳断奶大概是三岁的时候，就将撒母耳带到去圣殿，将撒母耳是给以利来到抚养，是吧？还愿，这个就是他还愿，将撒母耳是献回给神。当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两个都将最好的是献给神，两个都愿意一起来到敬拜神，一起来到祷告，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之美丽的图画。神就祝福以利加拿和哈拿，给了他们一共有五个小老哥，三男二女。哈拿将一个仔献给神，神就怎样调回转头五倍归还，是赐回五个弟弟哥，是给哈拿和以利加拿。神真是充满了他的恩典。撒母耳他去到圣殿是做一个学师仔，他是学习怎样做祭司。当时是以利是大祭司，以利当然是穿着他细麻布的长袍，是吧？还有以弗德在神的面前来到献祭，在神的面前来到点灯。撒母耳呢企埋在树以利的隔离，他又穿着一件长袍仔，穿着以弗德，是吧？以利做什么，撒母耳就做什么。喂，你能不能够想象，我相信撒母耳当时真的很 cute， 是吧？好像现在的小路仔那两三岁喜欢做什么，喜欢学大人，大人做什么他又做什么。所以我相信当年在树圣殿就是这样的情形。而每年哈拿都会带一些新衫，当他们去示罗敬拜神的时候，就会做了一些新衫带给撒母耳。在树圣经里面，衫时时都有属灵的意义的。新衫是代表什么？第一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第二呢，除了一个细佬哥身体的成长，亦都代表他灵命的成长。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例如在树福音书里面，我们见到耶稣基督都是一样。我刚才讲过，耶稣基督和撒母耳都很相似，是吧？都是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你看看路加福音的二章五十二节怎么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句的经文大家要记得，等阵我们会见到描述撒母耳的经文是一模一样，人和神喜爱他们的心都是继续的增长。大卫都是一样，当他成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听是有神与他同在。其实经文很明显是将撒母耳和以利两个仔来到比较，很清楚的。我们见到一方面以利两个仔怎样啊，藐视神的祭物，是吧？在树会幕的出面犯奸淫。但是撒母耳呢，我们见到很相对，撒母耳是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在树会幕里面来到是侍奉神。撒母耳上的二章十八节。还有呢，两个人都不认识神，以利两个仔不认识神，但是撒母耳呢，他在会幕中侍奉耶和华，与人越来越喜爱他。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六节，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人和神都是越来越喜爱撒母耳和耶稣基督。还有呢，以利的家族很快他们祭司的职责就会被革除，但是撒母耳呢好相对，他被神呼召将会成为神的发言人，成为神的先知。 在《撒母耳上》的三章十九节还说，神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所讲的话都仍然没有一句话是落空。这个就是最好辨别真假先知。我们知道在《申命记》的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先知奉耶和华所说的话若果没有实现或不应验，这话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话，你们不必怕他。是吧？一个假的先知讲的话不会实现，但是撒母耳所讲每一句话都实现，就被人见到他真是神的先知。然后在《撒母耳上》的三章二十节说，从但去到别士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但在哪里？在以色列的北边。别士巴呢，在以色列的南边，即是说以色列全国由北边到南边，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撒母耳就是神所按立的先知。经文其实是有一个转捩点，在第二和第三章。第二章十一节之前就是讲到以利加拿一个屋企的故事，但是在二章十二节开始呢，去到三章二十一节呢，就是讲到以利加的故事。经文我们刚才都有读到，以利年纪老迈，老眼昏花，是吧？所以他将他的工作是给了两个仔来做，就是何弗尼和腓尼哈两个。但是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两个都不认识神，甚至圣经用到鄙劣之子来到形容这两个仔。在住旧约希伯来文讲到鄙劣这个字，就是那些公然敌对神的人。在书旧约里面，这个字时时被翻译做匪类，就是那些胡作非为、为非作歹的人。而在书新约，保罗在书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五节用这个字来到形容哪个？是作为撒旦的名字。你可想而知这个字负面的意念是有多大。以利两个仔就是鄙劣之子。他两个仔是藐视祭物，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祭物哪个部分是属于神，哪个部分是属于祭司。在书利未记的第七章是讲得很清楚，脂油的部分是属于神，胸肉和右边的大髀，不要搞错，是右边的大髀，是属于祭司。其他的部分呢，是可以是被献祭者分离食。以利两个仔他们不满足自己所得到的部分，他们怎样啊？差派他们的仆人去到那些献祭者在说煮紧肉，在个烹入面煮紧肉，他的仆人就会拿着个三叉叉下去，刺到哪嚿肉，那嚿肉就属于以利两个仔。连埋神之油的部分他们都拿了，据为己有。他们还怎样啊？认为水煮的没什么味啊。他们叫祭司给他们的生肉他们可以烤来吃，他们要 barbecue， 好像我们现在美国人很喜欢 barbecue， 是吧？这样才和味。正如圣经所讲，撒母耳上的二章十七节，他们是藐视神的供物。二章二十九节说，甚至践踏神的祭物。他两个仔还怎样？还同会幕前侍候耶和华的妇女来到苟合。在说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二节，在说出埃及记的三十八章八节告诉我们，真是有妇女在说会幕的前面来到侍奉。他们两个人不单止藐视祭物，藐视会幕，他们最终是藐视神。就在这个时候，神向撒母耳来到显现，神要呼召撒母耳来到代替以利。很多时神呼召他的仆人的时候，都有很特别的情形出现。 例如当神呼召摩西在树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神在哪里？在荆棘火树里面跟摩西来到会面。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在树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在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有超自然的光，是吧？扫罗就跌了落个地那里，神就与他会面。今日撒母耳上的第三章呢，神同撒母耳会面是透过耶和华的灯，神的灯同他显现。今时今日神是不是这样同我们显现？是不是突然间你棵圣诞树烧着了同你见面，又或者突然间你眼灯眨下眨下地同你讲说话？我相信不是。今时今日神是怎样同我们讲说话？在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经文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怎样说？向他显现，是吧？有了神的话语又遵守的，神就要向他显现。那你说怎样显现？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神，是吧？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神。你说是不是就等于是神向我们显现？今时今日神向我们显现就是透过他的话语。于是神就三次呼唤撒母耳。我们讲过撒母耳名字的意思就是聆听神，求问神，是吧？耶和华就呼吁撒母耳，喂，撒母耳听见神的声音就怎样？喂，立刻走去找以利。喂，撒母耳不是傻的，在说个会幕里面只有他和以利两个而已，不是以利叫他还有谁，他走去问以利。以利说，喂，不是我叫你啊，你发梦了，你回去睡觉啦。于是撒母耳又走回去他自己那张床上，跟住神又同佢讲话，佢又走去揾以利，如是这三次啊！你话点解撒母耳唔知道系神呼唤佢啊？经文讲得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因为喺呢个之前，神从来未同撒母耳讲嘅话，所以佢唔知道系神同佢自己讲话，系嘛？喺呢次之后佢就知道啦。又有人会问啦，点解要三次啫？一次咪够咯，同撒母耳讲出以利嘅罪，宣判以利嘅罪，咁就搞掂啦。点解要三次啊？喂，若果系一次嘅话，以利会以为乜嘢啊？喂，你呢个细路仔发梦啫嘛，走嚟诅咒我系嘛？你发梦啫，唔系神同你讲话。但系若果呢个系一而再、再而三、三次系咁样嘅阵时，以利知道非同凡响，以利知道呢个唔系梦，系嘛？所以以利点样啊？以利同撒母耳话：你翻去，当再有神同你讲说话，你就话耶和华啊，我在这里。撒母耳上嘅三章十节话俾我哋听，耶和华企喺撒母耳嘅旁边话：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就回答说：请说，仆人敬听。熟唔熟口面啊？呢句话应该好熟口面。呢个系我哋今年粤语堂嘅口号：主啊，我在这里，请说，仆人敬听，系嘛？咁我哋啱啱先讲完啫，神系点样同我哋讲说话？是透过他的话语，是吧？你不要说今年这个是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口号，回家就搏命希望神直接跟你讲说话，你要读他的话语，神才会跟你讲说话，是吧？好有意义，好有意思。当神呼召某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这个信息不是给那个人的，是给其他的人的，是吧？好似神俾一个信息俾撒母耳，其实系要讲出以利嘅罪，要审判以利，唔系俾佢自己嘅。好多时神俾我哋嘅信息都系一样，可能系俾我哋身边嘅人，就系好似神同撒母耳话你要讲出以利嘅罪。喂，你话点解要咁样做啫？神系嘛？其实有原因嘅。约翰福音嘅16章8节点讲啊？ 圣灵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是吗？当我们讲出神的话语，人家听了之后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知道若果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就会来临。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是传达神的信息。神就宣布以利的罪，在三章十一节撒母耳上，神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明。哇，很多老人家就会耳明，是吧？我都不想叫你们举手，有多少位会耳明？很多老人家都会耳明，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耳明是跟什么有关？跟神的审判，四次神的审判都跟耳明有关。今日撒母耳上的三章十一节就是第一次，列王纪下的二十一章十二节，还有耶利米书的十九章三节，还有哈巴谷书的三章十六节，是吧？就是神的审判就会来临。当一个做爸爸，一个做领袖的，在仔女面前没有好的榜样，是会对家庭造成有很大不良的影响。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在圣经里面，这些事重复地出现，例如罗德就是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的十九章，他在两个女的面前没有好的见证，他醉酒，最后创世纪十九章他犯了很大的罪。大卫又是另外一个的例子，他和拔士巴犯奸淫，他犯谋杀，他在他的仔的面前完全是没有影响力，以致刀剑不离他的家，这个就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下一年我就会跟大家讲大卫的故事。刀剑真的不离大卫的家，他的大仔暗恋居然走去强奸同父异母的妹妹，结果就被押沙龙为他的妹来报仇，将暗恋是杀死。跟住押沙龙自己因为反叛大卫亦都是死亡。所以我们真的见到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没有一个好的榜样。今天以利都是一样，他在树两个仔的面前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自己不敬畏神，他尊敬他两个仔多过尊敬神，以致他两个仔亦都不尊敬神，藐视祭肉，藐视神。神于是对以利宣布他的审判。其实神对以利家的审判是分开两个部分。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其实已经有一个神人首先是宣布以利家的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摩西被叫做神人，是吗？这个神人是哪个是没有讲到，只是说他宣布以利和他两个仔的罪。而在第三章呢，神照样是透过撒母耳来到宣布以利的罪。两章的书都讲出了三件事，但是这个次序是有些不同。三件什么事啊？第一就是宣布以利家族他们祭司的职责将会被取消。第二点呢，数算以利两个仔的罪。第三点呢，是宣布以利两个仔的审判。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以利他们祭司家族的职位将会被废除。是神的恩典拣选以利成为祭司，以利家成为祭司，在神的面前能够着住以弗德烧香献祭，能够是有祭司的职责，这个神的恩典。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九节。但是因为他和两个仔的罪，以致他们将会失去祭司的职责。撒母耳上的三章十四节。这个祭司的职责，我们要看回头，其实是神给亚伦，记不记得亚伦？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是吧？神说亚伦的后人将会永远成为祭司，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当这些祭司，当他们没有好的行为，当他们没有好的榜样的时候，神就会将他们革职。神说哪个尊荣我，我必尊荣他。撒母耳上的二章三十节。 当以利不尊荣神，当以利尊重他两个仔仲多过尊敬神的时候，神就将以利甚至以利的家族来到是革职。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数算以利两个仔的罪。以利两个仔我刚才讲过将祭物据为己有，践踏祭物。所以在撒母耳上的第三章十三节，神话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诅咒，却不禁止他们。撒母耳上的三章十三节，他知道两个仔是有罪，但他没有禁止两个仔犯罪。他正是怎样啊？他好声好气地跟两个仔来到讲说话。在住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五节，他怎话？他说儿啊，不可这样，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有没有见到啊？他是好言相劝两个仔，但是他对撒母耳是怎样啊？当撒母耳讲出了他的罪，在撒母耳上的三章十七节，他跟撒母耳说，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有没有见到语气的不同啊？如果他跟两个仔说，如果你两个不悔改，神将会重重降罚于你两个，我相信他两个仔可能是会改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对撒母耳是这样，他没有对他自己两个仔是这样。那你说为什么他对两个仔这么放纵，对撒母耳就这么严厉啊？其实我们骂以利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看看。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仔女做的事，我们只眼开只眼闭，我们好像视而不见的。但是如果人家的仔女是做同一件事呢，我哋就会好唔抵得话，有冇搞错啊？呢啲人识唔识得教仔噶？点解佢哋啲仔女会咁样噶？但我哋自己嘅仔女可能做同一件事，我哋就好似冇一件事咁样，系嘛？呢、这个我哋要好小心。嗱，唔单止以利系害咗佢两个仔，以利仲系害咗佢自己。你话点解啊？喺撒母耳上嘅二章二十九节。神和以利说，你和你两个仔践踏祭物。以利有没有践踏祭物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利有践踏祭物，是他两个仔。那为什么以利都犯了践踏祭物的罪啊？当一个做爸爸的不讲出自己仔女的罪，不去处理仔女的罪，是和仔女犯一样的罪。这样我们要好小心，这个是圣经所教导。当我们容忍我们的仔女不去禁止他们的话，我们就是犯了同一个罪。神说是你践踏祭物，同以利说。他身为大祭司，他应该是管教他两个仔，但他没有做到。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二节，这个是新约。经文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当我们见到自己的仔女做错事，我们不去改变他们的话，我们就跟他们犯了一样的罪，我们就在别人的罪上是有份。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以利应该关注神的荣耀，应该忠告他两个仔去悔改。当他两个仔拒绝悔改的时候，他应该严厉地来到责备他们，甚至是惩罚他们，但是以利是没有做到。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对以利家族的审判。在表面看上来，神似乎让以利两个仔逍遥法外，是吧？任得他们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他就已经准备了撒母耳来到代替以利。还有就是对以利的家亦都是有审判。在撒母耳上的二章三十四节，你的两个儿子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这个就是神给以利两个仔的审判。一日两个仔都会一起死去，这个我们迟些是会见到。有人会说，喂，神是不是太残忍了对以利两个儿子？ 但是神真的比以利两个仔有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他差派神人在说撒母耳上的第二章来到是数算以利的罪，是吧？他又差派撒母耳在第三章讲出以利和他两个仔的罪，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到。神已经给他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到悔改。其实我们都要很小心，当我们犯了罪，我们不是立刻去认罪悔改的话，我们慢慢我们的内心就会坚硬。当我们很坚硬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想悔改的时候，讲不定神的审判已经是来临，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你说神的儿女都有审判吗？啊，有审判就是神的管教嘛，是吗？当我们是心硬，我们不去悔改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会临到他儿女的身上。但是对一个不信的人呢，听了很多的福音叫他悔改，要他认罪悔改，要他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他不悔改的话，慢慢慢慢他的心就会硬了，有一天他将会没有机会是能够悔改。这个是圣经重复给我们的教训。以利的家族就慢慢慢慢衰退，以利的后代会变得非常之的微弱，人数是变得非常之的稀少。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的家族没有再好像以利这样的老人，就是说他们的年寿都不长，很快就死去。他们还周围去乞钱乞食，他们希望是能够再次得到祭司的职位，但是都已经太迟。在《撒母耳上》的三章十二节，神说：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神讲出来的话就算数，神是轻慢不得。所以我们见到在说大卫的时代，以利亚撒的后人是多过以他玛的后人超出一半，历代至上的二十四章一至到五节。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第三个仔，以他玛就是亚伦第四个仔，以利就是以他玛的后人，所以以他玛的后人是将会比以利亚撒的后人少一半那么多。我刚才都讲过，神好有恩典是比亚伦的家族能够成为祭司的一族，是吗？亚伦一共是有四个仔，大仔拿达，二仔亚比户，三仔就是以利亚撒，四仔就是以他玛。拿达和亚比户早在树利未记的第十章出现，他两个人私自是献上燔火给神，是神所没有叫他们献的，两个人又是同一日同时死在圣殿里面，神降火烧死的两个，剩下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以利就是以他玛的后人，我们今天见到神的咒诅就临到以利家族的身上，因为以利两个仔的罪，因为以利没有管好他两个仔，以致以利的家族慢慢衰退，将会失去了他们祭司的职责。以利亚撒的后人以后就会成为大祭司的一族。在说大卫的时候，他是有两个祭司，下一年我就会跟大家讲哪两个祭司啊？撒督，撒督就是第三个仔以利亚撒的后人，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祭司叫做亚比亚他。亚比亚他本来都是以他玛的后人，但是去到所罗门呢，所罗门是将亚比亚他革职，因为亚比亚他支持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就是大卫的第四仔，他想是抢所罗门的王位，结果失败，所罗门杀死了亚多尼亚，但是只是降了亚比亚他的职，没有杀到他，因为所罗门知道他是亚伦的后人，他是利未族的后人，所以放他一条生路。这个也都是原因为什么刚才的经文说以利亚撒的后人怎样说是多过以他玛的后人是一半，就是这样的原因。在历代至上六章三至到十五节是有讲出犹太人大祭司的名单， 在这个名单上居然是没有提到以利去到亚比亚他的名字，完全不见了。我刚才说大卫立了撒督成为大祭司，就应验了神在树民数记二十五章的预言。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在树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有摩押的女子来到引诱以色列人行奸淫，是吗？当时很多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行奸淫，结果以利亚撒的仔腓尼哈就走出来一枪将两个正是行淫的一对男女是杀死，就是一个以色列的男人和一个摩押的女子，当场就将他两个刺死。所以神说我要拣选以利亚撒的后人永远成为大祭司的职责，结果去到撒母耳记就应验了。在撒母耳上的二章三十五节，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高者的面前。这个就是撒督，去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那你说大祭司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吗？但有很多人就会抗议了，喂，不符合圣经教导啊，耶稣基督不是利未人，不是阿伦的子孙，耶稣基督是属犹大支派王的支派，他怎能够成为大祭司啊？但是圣经永远是没有矛盾。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十四章有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记不记得啊？他是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就好像耶稣基督是神，是吗？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没有人知道麦基洗德的背景，但是亚伯拉罕要向他献十一奉献，即是说给我们听这个麦基洗德是有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亚伯拉罕才要向他献上十一奉献，是吗？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这个在说希伯来书的第七章至到第八章是解释得很清楚。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看看今天一开始的经文，今天的主题讲什么话？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是吗？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罪，尤其是他们的领袖以利和他两个仔的罪。但是去到撒母耳上的三章二十一节呢，经文讲什么啊？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密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有没有见到啊？神的话语又再次显现。我们今时今日有没有神的话语啊？在说教外，在说我们非基督徒的圈子，是真的没有什么神的话语，是吗？但是在教内呢，我们是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经，所以神不断地是将他的话语是给我们，不断地向我们来到显现。但是我们是要将他的话语来到广传，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是吗？我们怎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神向我们显现啊？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所以我们很需要是将这个话语向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分享。有人亦都会说，喂，袁牧师啊，你今天这篇道是讲撒母耳，是讲祭司，我又不是祭司，我又不是牧师，哎，今天这篇道对我没什么影响，没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样啊？不是，你看圣经怎么讲，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和九节，启示录的一章六节都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你千祈不要说这一篇道对你今天是完全没有影响，不关你事。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祭司有什么的职责啊？祭司的职责就是在神的面前是代表人来到献祭，是吗？我们都是应该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好像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这个是我们首先应该要做，是成为祭司。 还有呢，我们应该是教导神的话语，教导神的律法。喂，你说我又不是主日学的老师，我又不是牧师，你就叫我教神的话语开玩笑。喂，其实我刚才说在树教外，在树这个俗世神的话语稀少，不等于没有。你估俗世的人在哪里能够见到神的话语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的行为他们就能够见到神的话语。他是看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希望认识这位神。当我们做得不好呢，没搞我啊，做基督徒做到好像他这样，我情愿不做。很多人都会这样说，是吧？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就表现出神的话语，这个是好，这个我们要很小心。但是我们亦都需要跟人家讲出神的话语。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不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将会是有审判。我们应该是将神的话语跟他们分享。但是亦都有人说，哎呀，没有这支歌唱的咯，耶稣基督是爱。你有没有听过人说啊，耶稣基督是爱，耶稣基督从来不审判人的。没人喜欢听审判。喂，是我这个牧师就成日讲审判，其他牧师很多都已经很少讲，是吗？喂，说耶稣基督不讲审判的人肯定没有读过圣经。耶稣基督一出来做事工的时候，马太福音的三章二节，马可福音的四章十七，路加福音的十章九节，耶稣怎样讲啊？悔改吧，天国近了，是吗？你们快点悔改，你不悔改的话，审判就会来临。还有呢，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一群的犹太人在圣殿献祭，被比拉多杀死了。另外又有西罗亚流倒塌，有十八个人死亡，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有人走来问耶稣基督，他说哎呀，他说这班人为什么死到这么冤枉啊？是不是这班人特别大罪啊？比其他的耶路撒冷的人还要大罪。耶稣基督怎样回答啊？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喂，这个是不是审判啊？这个是审判来的，是吧？你不悔改的话，你们都要灭亡。你不要以为那班人死了，你不悔改你们都是一样。还有呢，耶稣基督是前往钉十字架的路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有一班的妇女为他来到哭泣。耶稣基督怎么说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八节。为什么啊？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的后果将会是更加的惨淡。是吗？谁说耶稣基督不讲审判的？耶稣基督绝对讲审判。耶稣基督讲地狱还多过讲天堂。所以千万不要说耶稣基督不讲审判。嗱，我刚才说对于这个世界神的话语稀少，不常有密事，是吗？他们就是看见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成为他们能够接触神话语的途径，是吗？那你说我又不想有好的见证，我又不去宣布神的话语，那有什么后果啊？令我想起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以西结先知是讲了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城，当敌人来到攻打，应该有守望者来到吹号角的。守望者一吹号角的话，个个走去匿埋，小心，是吧？大家知道有敌人来到攻击。但是当这个守望者吹了号角之后，城里面的人舞照跳，马照跑，仍然是没有避忌，被敌人来到杀死他们，那你说怎么办啊？这班人死有余辜，自作孽就不可活，是吧？有人警告了他们，他们都 不去匿埋。但是如果守望者没有吹到号角呢？如果这个守望者没有吹到号角，城里面的人当然是会死亡。但是神怎么说？他说我却要讨守望者丧命的罪。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到是尴尬，就是说 若果我们不去宣讲神的话语，我们不去警告人，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有很多人会死，是吧？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以西结书的33:8，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又一次出现。神话我会向你讨这些人丧命的罪。愿神怜悯，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是传福音。我们昨天就是有个很好的大使命，就是个目的就是希望将我们名字是给社区知道，是叫他们回来敬拜，跟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神。其实我们若果要宣讲神的话语，不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条街道指住人，你是罪人啊，你不悔改你死硬啊。你有没有见过有很多人是这样传福音？在个街头我见过、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要悔改，是吗？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自己首先有个好的榜样。正如好像彼得前书的3:15，当我们有个好的榜样的时候，人家说喂，乜你这么开心的，时时都喂，乜你时时样样，你虽然是有苦难，你仍然都是好像很有信心，你究竟为什么？一问到你，就好像彼得前书3:15，我们要准备好跟人家讲出我们盼望的缘由，这样就有机会跟人家讲神的话语，这样就有机会讲出这些警告，是吗？这个才是最好的办法。愿神都是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是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到是传讲福音的信息。 OK，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记的2章和3章，给我们见到撒母耳的故事。你是差派撒母耳来到讲出以利的罪，宣布以利的审判。同样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有义务是将你的话语来到传开去。愿意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好的守望者，愿意我们都能够有好的行为来到见证，以致有机会跟人家分享我们盼望的缘由，以致我们是能够将这些警告是传出去，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信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